弟兄姊妹平安，不经不觉我们已经进入了腓立比书的第四讲。今天的题目就是效法基督的谦卑，经文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一至八节。腓立比书不单单是一卷喜乐的书信，作者保罗更加的来到是用他自己本身的经历，是对这一间在欧洲第一间他所建立的教会来到作出多方的勉励，在信中表明他自己是在监牢的里面，在当中来到是为基督为福音来到作见证，亦都教导我们腓立比的会众，包括今日教会的弟兄姊妹，在肢体相交生活上面怎样可以是谦卑同心努力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效法基督的谦卑，谦卑在今日来讲是反传统，又或者是叫反潮流，不容易来到学习，因为我们大多数都是我们是自我为中心。在中世纪之前，不少的哲学家、天文学家、星象学家都是一致的认为，是我们人类就是宇宙的中心，即是说地球就是宇宙的中心，太阳或者其他的一些星球都是环绕着我们来到去运行。直至是16世纪欧洲出现了一位的天文学家，兼且他是一个的数学家，叫做是哥白尼 Copernicus。哥白尼他是以自己的天文仪器来到观察那个天体是怎样的运行，他发现原来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只不过是月球的轨道的中心而已，而宇宙的中心是在太阳的附近，因此包括地球在内的行星都是环绕着太阳来到是转动。原来宇宙世界不是以我们为到作中心，这个发现或者是称为这个的是哥白尼革命，是彻底是改写了天文学的历史，改变了当时的世代的人类对那个的宇宙的认识。但另一方面，人类自古以来那种的自私自我中心的思想行为并没有彻底性的改变，人仍然是活在那种的骄傲和自私的心态当中。今天我们来思想保罗怎样教导我们过一个谦卑舍己的生活，以及保罗是引用一个完美的例子，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作一个的榜样。在第二章的一至四节，这四节的经文在原文当中呢 是一句很长的一句句子，我们分开来到简单来看。这里保罗首先就向信徒提出一个的呼吁，这个呼吁是什么呢？这个呼吁就是说合一当中四个的先决条件，合一四个的先决条件。四个是什么呢？大家都相信你们记得上一个主日我们是讲到是腓立比书的一章27至30节， 是讲到基督徒的行事为人是要跟我们所信的福音是对称的。更加的是保罗勉励我们，若果在信仰上面要坚稳站立起来的话，教会这个的群体就要有合一。而第二章，即今天我们所思想的经文，一开始就是所以。我们看到所以这两个字，就知道是上文和下理，一定是有那种的逻辑上面的关系。上文就是一章27至30节，是讲合一。下文就是二章一至四节，就是解释合一那四个先决的条件。好简单来到解释这四方面是怎样，这四个先决的条件是什么。在第一节的上半节就讲到基督的勉励，就是说在主里面要彼此互相的劝勉，互相的激励。特别当你见到弟兄姊妹有灵性上面的软弱要跌倒的时候，我们不是默然不语。跟着就是爱心的安慰，一个需要安慰的人大多数都是在那种的可能是失败啦，或者是灰心遭遇患难当中，而这些的人是很需要有人是以真诚的爱心来到去安慰他们。然后第三方面就是灵里的团契，指导就是说同一个的属灵生命，或者平安堂这一间的教会，这个的身体，我们要藉着联络，藉着分享，藉着交流，藉着通讯，而去保持一个合一的生活。撒旦惯常所用的伎俩就是信徒之间要彼此 是有那种的隔膜，你过你的生活，我有我的忙碌。但若果真是这样的时候，信徒之间就很容易引起误会，引起有偏见，以致彼此之间就会产生欠缺，甚至乎是分裂。第四方面在第一节的下半节，就是说心中的慈悲怜悯，即是彼此之间那个关怀，那个照顾，不单单是内心里面的感受，更加在外在方面，就是说以实质的行动去实践出来。这四方面，基督里的劝勉、内心的安慰、灵里的团契和心中的慈悲怜悯，就是合一的先决条件。没了其中一项，就很难达到合一那个的精神。当有了刚才所讲的是四个合一的基础之后，就会产生第二节所形容的三个果效。第二节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第一个果效会产生，就是说能够意念相同。保罗说意念相同，而不是说意见相同。意念和意见有什么分别呢？意念就是说讲到那个的目标，而意见是指到达到目的，达到目标那个的方法。意念就是讲到目标，而这个的意见就是指到达到目标的方法。很简单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煲饭， 我哋去煲饭可以用电饭煲，可以用呢一个真空煲，可以用压力煲，可以用瓦煲或者系不锈钢煲，唔同嘅方法，但系个目标就系只有一个，就系要煲一煲靓饭出嚟，就咁嘅意思。第二个引致嗰个效果就系爱心相同。嗱，呢一个咧就较为容易到去明白，即系话有同样嗰种嘅相爱相交嘅生活。而第三就是说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心思就是什么意思呢？记住，心思就要相同，心智却可以不一样。心思要相同，心智却可以不一样。例如在教会当中有不同的侍奉岗位，有主席，有领司，有关顾，有教导等等。因着彼此之间不同的恩赐而选择不同的侍奉岗位，这个就是心智。可能你有那个教导的恩赐，你去教主日学，你是有那个关顾的恩赐，你就加入这个关顾部。虽然侍奉岗位是不一样，但我们的心思要是一样。这个的心思就是说，我们要藉着侍奉来到去高举耶稣基督，我们藉着侍奉去彰显主的荣光，这个就是心思要一样的意思。当说意念相同或者是心思相同，并不是说今日牧师提议我哋团契咧午餐就要去饮茶。若果有人话去食西餐，食去食韩国餐，去食日本餐，就系唔合一，唔系咁样，唔系咁嘅意思。当保罗佢提到刚才所达到合一嘅基础，然后产生一同嘅心思意念之后，保罗就教导我们两件的事情，我们要来到去撇除，要除去这两件事情，就是自私自利，就是贪图虚荣。不单止这样，以及有一样的特质，我们要不断要去学习追求，就是谦卑顺服。谦卑顺服，在第三至第四节说，不要自私自利，也不要贪图虚荣，只要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不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两节是新译本，新译本和英文本呢是较为清楚和一致的。综合这两节的经文，第三第四节就带出两方面是妨碍合一生活的因素，就是自私自利，单单照顾自己的需要，不顾别人，单单求自己的利益，不求别人的利益。第二就是贪图虚荣。什么叫做贪图虚荣呢？或者是虚浮的荣耀呢？就是说呢，只顾眼前的荣耀，我只是着重今世的享受，我只顾面子和别人给我的赞赏，这个就是贪图虚荣，就是圣经这里所讲的意思。我们也很明白，自私是人的本性。当你是刚刚出世一个 BB， 到现在无论 你今年是贵庚，自私这个的倾向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当一个的 BB 他出世开始一肚饿，他就会大喊了，一肚饿他就什么都不理，最重要就是妈咪可以满足到我的需要， 佢唔会话随便你啦，啊，你几时方便就俾奶我饮啦，唔会噶喎。到佢大啲嘅时候，到佢翻学嘅时候，就会同其他嘅兄弟姊妹，又或者系同其他嘅同学系争嘢食，啊，争嘢玩，啊，总之乜嘢都系要我嘅 ，me me me， 即系我。我谂翻起咧，我个仔 Philip 咧，佢细个嘅时候咧，都买咗一件衫，啊，呢件衫咧，成件衫都系印咗系 me me me me me 呢啲嘅字眼，啊，呢啲咧就系话咧系最紧要就系我自己，我自己就系嗰个中心，所以我哋中国人喺我哋中国人咧就有呢一个孔融让梨。这个的我们叫做是成语故事，啊，教导我们呢怎样来到是谦让，啊。故事当中作为细佬这个的孔融，啊，孔融呢 就将大比较大一点的那个雪梨呢，他就说呢让给哥哥来到去吃。他说呢，因为我年纪小，所以呢我是应该揀一个小一点的雪梨，大过一个是应该留返俾哥哥食嘅。嗱，教人就容易，啊，讲就容易，但係要你实行出嚟其实真係好困难，除非你真係好爱对方呢。例如啊，而家夏天，啊，若果呢有一杯大嘅雪糕，另外有一杯小嘅雪糕，你试下问下我哋嘅姊妹阿 Veronica， 啊，问 Veronica 嘅仔仔阿 Finis， 啊，问阿 Finis 会唔会咧自动系攞细嗰杯咧，一杯大嘅一杯细嘅，自动攞杯细嘅咧，然后话大嗰杯咧就留翻俾哥哥 Cedric 嚟到食，因为我系细佬，所以咧我系食细嗰杯，你话会唔会啊？可能啊 Veronica 或者 TC 呢都要做个实验，然后呢迟啲话返俾我知嗰个答案。我相信人嗰个嘅本性都系睇自己嘅需要。人嘅本性都系以世界或者宇宙为我哋嘅中心。所以我哋要有哥白尼嘅革命。Copernicus Revolution。 很多人说今天我们是处身在一个叫做自我的世代当中，一个自我的世代当中，自我选择，自我陶醉，自我形象，自我行动，自我帮助，即是那些 self-help 的书叫自我帮助，所强调的就是说，我的权利，我的选择。不单止这样，在这十年八年的时间里面流行就是那些叫是自拍 selfie， 自拍，啊，selfie，啊，这个英文字呢其实都我觉得改得挺好，啊，因为呢不觉意即读歪一点就叫做是什么 selfish，啊，就是说呢自我中心的意思。不少人自拍之后呢将那些相呢是上载去互联网，啊，Facebook，啊，Instagram， 是给其他人欣赏，啊。我自己应该呢就是从来都没有自拍过，我都不太懂怎样自拍。因为其实我都不喜欢拍照的，啊，那么如果连拍照都不喜欢又怎会自拍呢？所以呢是阿师母咧就唔系好中意同我去旅行，因为同我去旅行我又唔影相，啊，我最多咧系帮佢咧拍几张相，当交差啦，咁就算噶啦。嗱，大家想唔想估下？想唔想估下就系每一日究竟系有几多人自拍，然后就放上网呢？大家知唔知咧？根据大约啦，一年半前一个嘅 统计，就是说每日大约是有9300万张那些的自拍照片是放上去互联网。而五年前的统计就是说是那一班的千禧代 Millennium 或者 Millennial 这一班的千禧代，即是大约是23至37岁这个年龄界别那一批人，他们一生之中平均是有27000张照片，一生平均是有27000张的自拍照片，真的很 selfie。 腓立比书2章1至4节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提醒我们要过一个不自私不单单为自己的生活，不要是贪图虚浮的荣耀。虚浮的荣耀刚才都讲过，就是说我们好出风头啦，喜欢是表面的一些的荣耀啦，我们喜悦别人的称赞啦，这就是虚浮的荣耀。而另外方便的行为，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喜欢这两方面的行为，我们看圣经怎么说。圣经有一个例子，就是讲到撒旦。撒旦就因为喜悦这两方面的行为，就成为是被赶出天庭的原因。在以赛亚书14章12至14节，以赛亚书14章12至14节，圣经说明亮之子早晨之子啊，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撼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撒旦那种自我膨胀，他那种的是妄自尊大，追求虚浮的荣耀，就成为他永远堕落，成为与神为敌的境况当中，给我们一个反面的借鉴。所以我们都要经常的自己提醒自己。上一个主日我讲了，就是这个在希腊那个的时代的亚历山大大帝一个简单的例子。今天再讲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他叫做是腓力二世 Philip the Second。 腓力二世他呢就有两个近身的官长，这两个近身的官长呢，他的职责是很特别的。他的职责是什么呢？就是说其中一个就每朝头早都跟这个的是腓力二世是讲一句的说话，每朝早上只是跟他讲一句说话。啊，有些什么这么重要每日都跟他讲一次呢？这句说话就是这么说，我说腓力，你不要忘记你只不过是一个人，你不要忘记你只不过是一个人。 Philip, remember that you are but a man. Remember that you are but a man. 而另外一个呢，就是在黄昏的时候就跟腓力二世是讲另外一句说话。这份工作也挺好啊，每天说一句说话。在黄昏的时候是讲什么说话呢？就是说，腓力，你记不记得你只不过是一个人？你记不记得你只不过是一个人？ Philip, have you remembered that you are but a man?这两个人可能是腓力二世这个皇帝委派他们对自己的提醒，对自己的提醒就是说呢，你不要自视过高，你只不过是一个人。这个也都是给我们一个的提醒教训。当我们是学习耶稣作榜样的时候，我们学习耶稣基督作为榜样的时候，其实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想过耶稣究竟是哪个，他有些什么东西是这么特别的呢？好像我现在跟大家在上这个信仰成长班101课程这样，就让我们去很简单的重温一下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在三位一体之中的第二位，究竟他是哪个？世人怎么看这个耶稣基督？大家记得我们在上一期的主日学，我们学习到就是说基督教和其他的异端以及宗教那种的比较。摩门教相信耶稣是父神和玛利亚结婚所生的，耶和华见证人就说耶稣是首先被造的，是天使长米迦勒被差到来到世上。回教说耶稣是先知的一个，他并非是神的儿子，并没有是钉在十字架上。印度教说耶稣是一个好的教师，而佛教对耶稣没有一个特别的观念。你又会说耶稣是哪个呢？圣经不同的出处都讲到耶稣基督就是神，他是神，但他降卑成为人的样式。在这里腓立比书的二章六节其实在神学教义上面是非常的重要，亦都是我们信仰的核心。第六节讲到他本有神的形象， Who being in the form of God， 他本有神的形象。神的形象这四个字是似乎不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是翻译的字句，因为讲到形象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联想到就是那个外形方面。形象可能会想到是高矮肥瘦，是年轻或者年老这些的字眼。但原文形象这两个字是指到神的属性，他的品格、性格等等，即是那个 essence、nature 或者是 character，是指到内在的本质。我们都知道外表外形是会随着那个时间年日慢慢的改变，就正如人从那个胚胎是演变成 BB， 跟着呢就学行的一个的小朋友，然后就儿童、少年、是青年，跟着成人、中年、老年，一步一步随着时间来到改变。他本有神的形象，中文我们看不到有那种是不变的意思，但是英文 Who being in the form of God 是有 有那种从过去直到现在这一刻，即是说从2000多年前到现在以及将来，都有那个的神的本质和属性那个意思在当中。使徒保罗他讲到耶稣基督是完全具有上帝那种不变的本性属性，即是包括那个的公义、慈爱、全能、圣洁、怜悯等等。正如耶稣说，正如耶稣他宣讲说，我与父原为一， I and the Father are one。 这句话其实就是耶稣直接的宣告，他就是神，是永活的神，自有永有，是由太初，即是说在那个世界未有以先，万物未创造以先，耶稣已经存在。保罗在这里腓立比书的2章6节清楚宣称，他所跟从所学习的耶稣基督就是那位自有永有、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万物是藉着他做的，凡被做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做的，他并且是用那种的权能是托住万有。这位这么有权能、这么荣耀的神怎样呢？在经文的第6节下半节到第8节，这里讲到，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本来他是与神是相等，共同享有权柄，共同得着荣耀，但耶稣反倒虚己，即是说他放弃原本应有的荣耀和一切合理的权利，而甘心而忍耐不合理的待遇。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更加耶稣基督他取了奴仆的形象，道成肉身，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其实对很多的信徒，对不同的神学家，都是一个深奥的真理。因为其实主耶稣他可以取一个天使的样式，他可以取一个君王的样式，或者一个富有人家的样式来到这个的人间，而不需要是以一个被人羞辱、轻看、讥笑、卑微的样式来到世间，来到赎我们的罪。他可以用其他的形式，不需要是亲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的形式。但是为什么他会选择一个这么残酷被羞辱的方式呢？我们要知道，被钉十字架是要除掉他所有的衣服，赤裸裸的来到是站在人的面前， 是一个很羞辱的方式来的。老老实实道成肉身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的奥秘其实到现在我都不能够完全的去理解，但耶稣基督他自己谦卑顺服，做了一个至高的榜样。 因为时间关系，我都要好快就停。保罗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有什么是对我们的生活或者 application 可以应用呢？平安堂的弟兄姊妹来自不同的背景，我们有不同的教育程度，我们有不同的工作阶层，可能有银行大班，可能有一些是电脑奇才，可能有工程师，可能有国会议员，可能有高级公务员。但无论你是哪一个阶层，我们都可以彼此同心，彼此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去建立教会，彰显神的国度。各人不单单看顾自己的事，也顾别人的事。耶稣基督他从一个是尊贵无上的身份，他降卑到不知几多层，降低到很多很多层，去到一个奴仆的样式，是一个完美的榜样。学习谦卑并不是单单就是说我们不这么沙尘那么简单，不单单是这样，乃是改变我们是旧有那种的价值观。我们勇敢地踏出我们固有那个安乐区，那个 comfort zone。 以前教会可能很多事情不关我事，我就不会理，但我们学习，我们学习就是说，我们看到教会某一件的事工是需要有人去侍奉帮手的话，我就愿意去侍奉。我们见到有人病了，我们愿意去探望关心，或者实际去帮助他。我们见到儿童部有需要，虽然我的仔女大了，但我仍然的来到愿意去帮手。我见到教会 是有新人的时候，我愿意跟他聊天，去接待，去欢迎他。这些的一切就是代表我们学习放低自己，学习基督的样式。就让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的里面开始去学习，改变我们旧有那种的思想模式。我们从教会开始，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我们献上感谢，因为你自己留下一个美好的榜样。你本来是万物的创造者，你竟然成为人的样式。今天我们不单单是得着救恩，我们更加渴望在你的面前谦卑顺服，我们可以成为一条施恩的管道，我们让别人蒙福，让教会蒙福。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们。今天的回应诗歌是主啊你吸引我，当中部分的歌词其实是取自圣经的雅歌书。主耶稣的谦卑，主耶稣他完美的性格，就吸引我们去跟从他，去学习他。